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53集。既然你们已经在南郊找到了那处兴善寺，证明陆九所言非虚，至少不全是捕风捉影，这件事中有蹊跷。牧瑶的眉头微微皱起，如果要隐瞒或者封存什么，南郊那么大一座废弃的兴善寺，不可能不做任何处理的置之原地吧。柳福一撩摆坐下，一语击中要害。木生答道，那里很偏僻，四周长满荒草，不仔细看很难看得出来。林妙妙察言观色，发觉木生刻意隐瞒了木家封印的事情。他想了片刻，跟着点头，那条路上人极少，就算有人看到那座大殿，多半也会当作海市蜃楼，不会冒险一探。话音刚落，他感觉到木生的目光再度落在他身上，似乎是在打量，只是他们两个的说辞显然不能说服木瑶，他当即做了决定。阿生，明日你带路，我亲自去看。不行。木生登时变了脸，太危险了，阿姐不能去。木瑶勾起嘴角，目露嘲讽，你方才不是说只是偏僻一些吗？木生润泽的眼珠微微一转，显得迟疑又无辜。柳大哥说的很有道理，那万一那里有封印，我们那日去的仓促，未曾发现呢。好了好了，柳福一有些好笑地捏了捏太阳穴，实地勘探不是什么要紧事，在此之前我有几个疑惑跟诸位提一提。先前我们猜测地基的噩梦是由于檀香里添加了致幻的草药，那赵太妃每次与地基同入同出，她为什么没事？木瑶作势要答，柳福一抬袖阻止了他，接着道，瑶儿发现檀香里有死人骨灰，这么多骨灰从何而来？骨灰不能燃烧，点燃之后只会扑簌簌地往下落，随风飘在空中。若说是以次充好，降低成本，实在说不过去。据郭修坦白，这批檀香的来源是泾阳坡一个叫李准的江南商人。此人在这一串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与十年前的旧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几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柳福一，均陷入了沉思。还有一个，据陆九所说，十年前兴善寺落成不久，寺中僧人暴毙，红光漫天不散，这种怪事儿显然非人力可及，必有神怪参与。为什么我们在探访的过程中从不曾感受到妖气呢？一阵沉默，木生面无表情，木瑶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林妙妙轻轻开了口，柳大哥说此事必有神怪参与，就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柳福一的眼神赞许，没错，致幻的草药未必真的会招致噩梦，就算有效果也会一视同仁，只有神怪参与才有挑选和控制的本事。木瑶蹙眉，可是我们的确不曾感知到妖气，难道是对方修为高深，深不可测？哎呀，阿姐不要把敌人想得太强大了。木生的语气温柔怜惜，我们捉妖人探寻不到妖气，对方可能真的不是妖，却有同样故弄玄虚的能力。木瑶和柳福一同时抬头，鬼？林妙妙安安静静地听，眨巴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柳福一为她悉心解释，妖是非人之物修炼得来，通常具有浓重的煞气，妖力越高者妖气越甚，但鬼是人所化，本质上是人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对捉妖人来说，鬼的怨气是不容易被感知的。妙妙诚恳点头，哦，所以十年前的兴善寺红光和十年后的地基噩梦很可能都有鬼魂的参与。柳福一思忖片刻，解释道，鬼魂与妖不同，他们移动的能力有限，基本上会被困在死亡的地方，如果要强行移动， 需要依赖于媒介。妙妙听得头皮发麻。 那按柳大哥的说法，有没有可能这个媒介就是檀香里的骨灰？骨灰随着风飘飞，沾染了女眷的衣襟，然后就跟着端阳地基回家了。 如果他那个胆小的丫头在身边，听到这番话只怕会尖叫着抱头鼠窜。可惜在场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捉妖人，面色并没有多大变化，都点头默认了林妙妙的猜测。木生玩弄着自己的腰带，歪头笑道：既然有鬼魂，那必是死了人。你们猜这些人究竟是死在兴善寺赵太妃那里，还是死在泾阳坡制香的李准那里？穆瑶冷清的眉眼有些郁结。 枉死之人化作鬼，生前身后事皆为因果，此事是阴司插手，我们捉妖人以什么立场来管？ 事已至此，真相扑朔迷离，平静的局面下仿佛酝酿着暴风雨。他迫切地想追查下去，但是木生笑道： 阿姐若是想查，我就陪着姐姐查下去，想必捉鬼和捉妖一样有趣。 木瑶回过头，恰好撞进弟弟带着无限纵容的眼眸。这么多年他谁也不听，却对自己言听计从，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他这一边。他心中微微一动： 阿生，姐姐谢谢你。 嘿嘿，咱家有礼了。 大门吱呀一声打开，剧烈的蝉鸣声一下子涌进内室。一身崭新深蓝官袍的内监捧着拂尘，背后是两个梳着双鸭髻的侍女。内监迈进门槛，直冲着木生而去，笑得满脸褶子。 木公子，太妃娘娘请您去前殿吃酒。 木生微微眯眼，回头望了一眼茫然的三人，指了指自己： 指教我？ 老内监有些尴尬，但急忙圆回了话： 啊，诸位大人劳苦功高，一起去也无妨，只是太妃娘娘说了，先前穆公子和这位姑娘急着出去查案，都没能好好见一面。 阿生，你去吧。 穆生还未说话，柳福一便替他做了决定。他猝不及防地伸手猛推了一把林妙妙，不容拒绝地笑道： 妙妙也去。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